在旅行中生活。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，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。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，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，董酒128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是我。你告诉我。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只能说再见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。 郝依依自嘲道：“嗨，我就是个前台。”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，哎呀，我们都是前台，我是费感的，朱迪是 SP 的，以后都是自家姐妹，谁也甭想再欺负你。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，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。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，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、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。请收听长篇小说《国贸38层》，作者永成，演播燕姬轩。 朱迪正沉浸在自己的倾诉里，继续对灰姐说，可是今晚我明白了，是我误解了你，在关键时刻姐你还是护着我的，对不起。哎，别说了。灰姐突然开口打断了朱迪，她实在不想继续听下去。灰姐这辈子曾跟很多人逢场作戏，甜甜蜜蜜，腻腻歪歪，对他都是轻车熟路。可偏偏是这会儿，在拂晓的微光里，听朱迪的这些带着醉意的倾诉，让灰姐莫名的难受，每根汗毛都感到难受。国企里的20年，早就让灰姐明白，谁的倾诉都不必当真，尤其是正落魄的人。更不用说喝醉了的人。朱迪这两条现在都凑足了，可是灰姐就是难受，就是不能不把这些话当真。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这么多年的人情世故一下子都灰飞烟灭了。郝依依其实没想真的欺负你，她只不过要唱白脸让我唱红脸，我们是啊，想让你帮忙。郝依依说，寇少龙和深圳安心总经理勾结的证据就在你老板的手里，想让你啊帮着搞呢。哎呀，朱迪，我也不是啥好人，有用的呢就巴结着，恨不得呀舔人家臭脚呢。你以前还真没看错我。灰姐说罢自己都感觉意外，他不知道这拂晓对他施了什么魔法，也许是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，让他在心底里已经绝望。郝依依被绑架了，